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63章，骑喺条鲸鱼背脊上边嘅体验啊，真系够新鲜。佢啊够晒大，载住我哋啊，一啲都唔嘥力。我只是听讲过海豚会救人，因为海豚已经不属于鱼类，它是哺乳类动物，而小海豚在换气的时候就容易逐水，而海豚家族是出于爱护幼小的天性，所以有时都会孭着海豚仔，久而久之它对于海上边的漂浮物都喜欢去孭它一下。当然这些是生物学家的解释，不过有一点就好离奇，啲人浸亲俾海豚救返上嚟呢啲咁嘅事件呢就唔少㗎喇。有好多亲身经历者都描述讲，喺呢个海上漂浮嘅过程当中就会俾一只海豚发现。咁而呢个海豚就会通过叫声就引嚟其他嘅伙伴喎，然之后就孭住或者推住嗰啲人呢就一路咁游。最奇怪嘅系，佢哋会将啲人推上岸，而且都会推去离佢哋最近嘅小岛附近。咁如果出于系护幼咁嘅天性，海豚救人又点解会识得将人送到岸边呢？这个一直以嚟都系一个谜。不过呢啲事亦都够稀奇噶啦。我哋虽然冇被海豚救，而家就被一条鲸鱼救。林教授啊，笑住咁摸一摸呢条座头鲸，讲：唉，佢喺度报紧恩啊！喺呢个时候，天边嘅一轮红日终于就出咗嚟，远处天海相连嘅地方霞光万道。我哋呢一阵迷失咗方向，只能够系通过太阳嘅方位，大致咁判断到我哋而家咧系向南去紧。算起时间上嚟，由于搞到咁耐，所以啲时间都有啲混乱啦。林教授同埋李宇对于我哋嘅航行时间就做咗个大致嘅推测。我哋如果想返去渤海边，至少要一日一夜嘅行程。因为之前我哋由于风暴而偏离咗航道，再加上嗰隻 USO, 俾佢带住我哋急速咁向南行咗大半夜。咁而家虽然呢就有个座头鲸孭住我哋，但係佢都係中规动物，唔可能话按照我哋嘅心意改变方位而向返西南方去嘅。林教授喺阵时佢又讲，向呢个西南边嗰度呢就靠近北太平洋，嗰一片嘅水域就好适合座头鲸生存嘅，所以佢会一直向嗰边赶。咁我哋如果想要佢掉头，恐怕亦都唔容易。再者呢，佢呀孭我哋一日就孭唔到两日嘅，迟早佢都要走。我哋都係要諗个万全之策先得㗎。我话讲，喺海上边除咗船只仲有咩其他依靠呀？豆腐就讲，唉，唔好提啲船啦，我而家听到船我就发懵嘅，我哋不如骑只小黑去时空岛啊。我讲得啦得啦，咁你又问一问你只小黑呢，睇下佢同唔同意，同埋要收几钱。豆腐好冇瘾咁摸摸个鼻，我真係恨铁不成钢，呢条僆仔真係啲想象力太丰富，越丰富越离谱，我正想教育下佢。点知林教授喺呢个时候竟然讲，诶，小豆嘅想法我諗可以试下喎。唔好话我啦，其他啲人一听个个都呆住晒。林教授于是就笑一笑讲，哎呀，座头鲸要去嘅方位呢同时空岛嘅方位係差唔多。啱啱就係顺路，既然返唔到去，咁就不如往前走啦。而且时空岛一带获救的几率可能会大啲，嗰一带附近的船只亦都比较多啊。豆腐有阿林教授喺度坐阵，即刻得戚起上嚟啦。佢讲：英雄所见略同，不 过听讲扶桑人鍾意捕杀鲸鱼㗎嘛。林教授岌咗岌头讲，唔单止係扶桑呢，欧洲嘅一啲国家都鍾意捕鲸嘅。呢啲现象喺我哋国家就比较少见，扶桑一带嘅海下边好多地方都设置咗捕鲸网嘅。讲完之后，林教授啊领领头就冇再讲嘢。依阵时再讨论都系多余，毕竟我哋系骑喺人哋阿鲸鱼嘅背上边，佢中意去边度系佢嘅自由，除非我哋同佢个背脊佬碌落去啦。从琴日嘅白天开始，我哋就已经断咗淡水，食嘅系生鱼，饮嘅系旅行鱼嘅鱼汁，而且呢啲鱼汁又唔系好多。呢个时候真係好肚饿。至于肚饿呢就可以忍，但係口干就真係好难忍，只觉得嘴里面呢好似含咗炸沙咁，豆腐甚至諗到想飲海水添。海水係咸嘅，只会越飲越口干嘅啫，而且人嘅体质係唔能够飲海水。咁我哋只能够就收声唔再讲嘢，因为越讲得多就越口渴。在沉默的时候，我们任由个座头鲸载着我们，它偶然都会下沉的，估计可能是想找食的东西，但是不用几耐它又是重新将我们孭返起身，所以呢我们身上的衫都未干过。由于那些渔具一类的东西早就随着个沉船丢失晒的了，我们现在即使是身处大海亦都没有什么捕鱼的办法。有时见到海面上边偶然咁跳起嘅鱼，我哋就真係干啤眼。豆腐一门心思咁諗住点样食，好快佢自己諗到个主意。佢係攞出一啲铁签，将啲衫呢喺个铁签上面打咗四个裂，做咗个简易嘅渔网，足足就捞咗一个晏昼，只係靠运气捞到咗一条大概20厘米长嘅鱼。我哋一班人12个，呢一条20厘米嘅鱼仔，一人分一啲都好，终于有啲嘢嚟摄下牙啦。就系咁游下游下，就到咗入夜啦。条座头鲸突然之间就唔游咯，下沉就入咗水底，半个几钟头都未出嚟。夜晚黑啲海水就冰冻，豆腐缩住个膊头讲：哎呀，小黑唔会系去咗瞓觉搞猪系嘛？阿英就讲。应该就唔会嘅，我听讲鲸鱼瞓觉嘅时候有三种姿势，一呢就係垂直咁喺个海入边，第二种就係平瞓喺个水入边，第三种就左右脑咁交替住，一半係瞓一半係醒呢，隻眼开隻眼闭，瞓咗仲可以游嘅呢。 豆腐就讲：哦，咁睇嚟佢可能真係用第一种方式嚟瞓觉啊。 我讲：哎，唔好向坏处諗啦，毕竟係动物，我哋10几个大活人喎，仲能够指望一条咁嘅鲸鱼嚟救命啊。靠自己呢，但愿附近可以有个礁石或者小岛一类嘅寄生地方。阿鲤鱼听完我讲就好似諗緊啲咩咁，突然间佢就讲：啊，我諗到啦，在这一片咁个海域，我记得小岛啊、礁石之如此类嘅嘢呢就冇。啊，但係啊，有一个地方我哋或者可以暂时攞嚟休息一晚嘅。 阿顾文问一问：吓，咩地方啊？有咁样嘅休息地方，点解你唔早啲讲嘅？ 阿英似乎就諗到咗咩咁，揞住个嘴讲： 哎呀，你讲嗰树，哎呀，嗰度好鬼邪㗎，唔能够去，唔能够去呀。 邪？我讲有咩邪唔邪啫，你讲清楚啦，我哋而家咁喺海水入边浸住都唔系办法㗎嘛。鲤鱼见到大家都望住佢，佢先讲： 其实呢，我哋部船啊，如果冇坏嘅话，按照原定个航向航行呢，第四日就能够经过嗰个地方㗎喇。离我哋而家所处嘅位置应该就唔係好远。 经过佢嘅解释， 我哋而家先知道所谓嘅邪究竟系咩回事。咁如果各位听众要听呢一个呢，咁首先就不得不先提一下海洋嘅地貌环境。好多人可能会认为，如果离海嘅中间越近，海水就会越深。其实呢，呢一个系一个错误嘅想法嚟。海水嘅深度系同海洋底部嘅环境有关。杨芳嘅《望气秘笈》里面就讲，水龙有山，出于昆仑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单止陆地上才会有山脉，在海里面同样的有地貌，亦都有山有谷，而且海中的水龙的发源地就是出自于昆仑山。在古代的人就没有什么潜水设备，那他们是靠什么知道海底的地貌的呢？呢一点就真係十分值得人哋去深究。不过而家嘅海底探测确实就证明到，海下边嘅环境同陆地其实係差唔多，有高山峡谷，只不过呢佢就俾啲水浸住咗而已嘅啫。所以并非话越靠近海中间海水就越深。如果海中间恰好是海底山势较高的地方的时候，那就会变成一笪的浅水区。那些地方那些船只一般就要兜过来走了，因为海水的潮涨潮落，一个不行运的话很容易就搁浅了在里面。久而久之，那些地方就有很多出了事的烂船。这些这样的烂船长年咁经过咗啲海浪嘅泡泡涌涌，佢哋就层层叠叠、逼逼叠叠咁，渐渐就越堆越高，就高出水面，形成咗一个古离古怪嘅地方。当然，嗰啲地方就可能会有 USO， 行船嘅人或多或少都会见过，但系都系唔敢靠近。所以这些这样的地方就被传到说好邪，曾经有些好奇心重的人上过去，翻了船之后就会染病，因此那些地方有人认为就不干净，更加多人觉得那些地方是有些什么病毒在这里。在大海上边比较容易感染的一般就是肠道的疾病和寄生虫，再有的就是败血症。其他的病毒因为是海水的含盐量，因此就不太容易传播的。我们现在飘在海上边，四周围就没什么依靠，只脚就只能够一比在那里踩水，浸得越耐体力消耗就越大，一边讲话那个邪地方，一边就在观望的座头鲸，好耐都仍然不见他上来。或者可能真的好像豆腐所讲的走去睡觉了，他眼下真的没什么选择，再是这样浸下去可能真的体力耗尽，到时想游都游不动。我们一番权衡之后，想住大家都有防毒面具，等到去到那个地方呢，就戴上防毒面具和手套一类的东西，应该都没什么大碍的。我们大家商议完之后，即刻就在鲤鱼的带领底下向着前面的黑暗处游过去，我们嘴里面还担住个手电筒勉强地照明，足足就游了二十几分钟，听到鲤鱼说，喂，你们看不看到前面黑蒙蒙一旧的嘛，就是在那里了。大家停低身形，一边脚踩水，一边拿个手电筒向着前面一照，几隻电筒的光聚集埋一齐，一嚿黑幽幽的嘢即刻就在强烈的光线下边暴露出嚟。只见是啲造型各异的船只，或者是冧咗，或者是倒插，密密麻麻咁聚集埋一齐，到处都堆积住啲烂木板，形成一条天然的木桥。嗰啲倾倒住的桅杆啊，伸向四面八方。有啲就从个海水嗰度趌出嚟，有啲嘅桅杆上边仲挂住啲烂布，喺个海风里边飘下飘下，等人哋只系望一眼就会觉得好唔舒服。但系喺眼前，我哋边有得拣呢？ 大家离佢冇几远嘅地方停低，攞出咗装备包里面嘅防毒面具啊戴上。呢啲本来就系现代挖蘑菇嘅装备，俾我哋而家提前用上咗添。连埋手亦都戴上埋塑胶手套，就好似抗新冠咁。准备妥当咗之后，大家就爬上去，坐喺个木板上边啊，喘住粗气，唞咗阵间。豆腐坐唔住啦，佢攣起身到处乱咁圈。呢度到处都系烂木头，虽然唔系好大，但系走到里边呢就好似迷宫咁，左边入右边出，好容易就匿埋人嘅。冇几耐，豆腐就发现咗一啲嘢喎，或者呢啲可能系以前嗰啲有好奇心重嚟度探险嘅人留低嘅。又用真空包装过咗期嘅香肠，有怀表，仲有发咗霉嘅香烟，仲有一个比较奇特嘅嘢。嗰样嘢就好似一支钢笔咁大小，外边就包住一条布条。打开一睇，里面又有一层塑料袋，再打开啲塑料，里面又一层塑料，第三层塑料再打开，仲有第四层。豆腐就讲，顶搞乜鬼啊，玩嘢咩。